紧紧拥抱，为什么烦恼还阳光不照？没了火车穿山越岭该值得骄傲，但谁听得到 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船，载上你靠岸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寻过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，用一辈子去收藏的过往，改写成文章。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 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再向你靠岸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 在爱情转弯的

孩子，还有姑娘的酒窝，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，叫我慢慢的走，海浪它总是一波波，不要停歇不回头，啦啦啦啦啦啦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第一首歌刚听到的是伍佰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这五个字好像对所有走到人生前所未有的低谷之处的人来说，就像是一个比奶油蛋糕还要香甜的希望吧。希望每一个处在低谷的人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希望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梓童的一首歌曲《做你的大英雄》。他呢是2015年啊中国好声音比赛当中的全国总决赛亚军。 陈梓潼《做你的大英雄》，这是他携手《时间都去哪儿》的词曲作者董冬冬还有陈曦打造的一首具有别样的武侠风的单曲。而这一首歌呢，也是融合了他比较擅长的嘻哈，另外还有武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，应该也是展现出了新一代的那种江湖人的热血、青春还有洒脱吧。OK， 继续来听到下一首，就是陶喆的《小镇姑娘》。

想的是有完美去旅社，你的照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，哈你在那我在背，我们是去麦当劳找你朋友的，哈小眼睛大面试，你不知道你到了多少你还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哈哈。 安又琪，你好，周杰伦。这一首歌在推出的当时呢，是引起很多人的争议啊。但是呢，也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是一首很有创意的歌曲。就是应该是很多的姐姐粉、妈妈粉们喜欢的，来自于 TFBOYS 的《真心话太冒险》，这是他们入行以来挑战过的比较特别的一首歌曲，因为诠释的是那一种兄弟情，算是这三小只的日常真实写照吧。 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什么呀？连输三把了。 哈哈，快点选《真心话》还是《大冒险》？ 还选《真心话》是吧？听好了，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神游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黑发带你走吧， 游戏一直战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去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， 只能在你身后吓得样子很丑，爱耍帅也没用，智商太丑，自恋多头， 每次我买单还能走出门口，还不是我在身后， 真心话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笑笑就笑吧，你是美丽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，真心话太冒险，反正缺点有点落脸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手，发令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， 放皱眉头，假装不再想走，什么鬼也不说，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， 睡觉爱抱着小熊，吃饭爱夹做葱头，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你吧， Go! 别以为你没有、oh! 有次选择太丑，不忍心把你吵醒，不学心有太好才走， 手机里存的你的自拍太多，内存明显快不够， 真心话太冒险，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越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有点颜面，情话太冒险，反正缺点有点露点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忘了手，翻脸就忘了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， 就把真心话当作筹码， 石头剪刀布，哦，被坑一把， 哈哈，你又输啦，快承认你又是脾气太差，我、 哦、真心话太冒险，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 想笑就笑吧，越是没底线， 但女生面前有点颜面， 真心话、哦、太冒险， 缺点有点露脸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忘了手，翻脸就忘了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， 真心话太冒险，来自 TFBOYS。话说他们推出的歌，从青春修炼手册到宠爱，再到样，再到这一首真心话太冒险，好像每曲一出那就必成爆款了，特别是那首青春修炼手册，上到这个总裁，下到我们的情歌王子，都在翻唱这样的一首歌。那齐秦的歌呢，也很多人翻唱哦，那来听齐秦的这一首痛并快乐着，这是他95年出版的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，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，恨极生爱，爱极又生恨，

也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，一千零一夜，每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一千零一夜，夜夜看到他思念，究竟谁让他有那么忧郁的脸？一千零一夜，夜夜听到他流泪，不知该怎么去安慰。 是真心都疼真心，让我就从今夜起在身边为他清唱温暖的旋律。 一千零一夜这首歌词还有旋律都很优美的歌呢，来自于邰正宵，旋律的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，可以说是为整首歌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了。最后一首也是很久没有听到他声音的歌手曲婉婷的歌，叫做我为你歌唱，他的英文名呢叫做 When is Lonely。 孤独呢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的情绪吧，重要的是怎么样来面对孤独，所以这一首歌呢可能会带给你一点点小启发吧。好啦，今天所有的歌曲呢都已经呈现给你咯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也许命中注定我要来到你身旁，画你的模样，听你的胸膛。也许明天不会像今天一样辉煌，谁又不受伤，在痛苦中成长。时间永远不会停留在这个寂寞的更多是希望。也许我并不会将伤心写在脸上，因为我的梦，梦里有你。